今天讀經的經文是記載在民數記十章十一到十三節和三十三至到三十六節。經文是這樣說，第二年二月二十日，雲彩從法櫃的帳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離開西奈的曠野，雲彩停住在巴蘭的曠野。這時他們照耶和華藉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以色列人離開耶和華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華的約櫃在前頭行了三天的路程，為他們尋找安歇的地方。他們不認往前行，日間有耶和華的雲彩在他們以上。約櫃往前行的時候，摩西就說：耶和華，求你興起，願你的仇敵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咁我哋好高兴啊！我哋请到喺香港嘅杨柏满牧师喺我哋当中去讲道。佢要讲道嘅题目系神引领我跟随。将时间交俾杨牧师。 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感恩呢，再一次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说话。今天我揀选的经文呢，就在民数记的第十章。我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从西乃行一条最直接的路去到迦南这个神的应许地，是需要多少的时间呢？如果行最直接的路呢，估计呢是大约需要几个星期的。但我们知道以色列民他们行了几耐才去到他们迦南这个的应许地呢，是行了四十年。本来是几个星期的路程，他们行了四十年。当中一定有很多事情发生，亦都一定有很多属灵的功课是让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我们今天看民数记的时候，我们打开民数记的时候，就让我们是全心的集中在那些属灵功课上面，我们有些什么可以学习。好，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值得我们全心敬拜的主，你是那位值得我们一生跟随的主。主，我们身处在一个很动荡的时代，无论是在政治、在金融、甚至在疫情，我们都见到有很多的动荡在当中。但我们深信主，你就是那位掌管一切、掌管历史亦都掌管生命的神，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就只要信服在主你的旨意之下，我们是立志一生的去跟随主你。当我们打开主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的灵是引导我们每一个，让我们的心是集中在主你的话语上面。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在民数记的第一章至到第十章的一开始，如果你揭一揭圣经，你就见到都有同一句说话的出现。这句说话就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那究竟晓谕摩西啲乜嘢呢？如果我们看开头这十章的圣经，是晓谕很多的事情的。上帝是要摩西去建造会幕，要去数点百姓，因为叫做民数记嘛，数点百姓，要叫他们怎样去安营等等。为了的是什么呢？为了的就是预备这一班的以色列民是进入上帝的应许地。上帝带领以色列民出了埃及之后，用了超过一年的时间，就在西乃的旷野就预备以色列民，带领他们进入应许地。而民数记的 十章十一节咧，就好似咧系上半部同下半部嘅一个嘅分水岭咁样，将成卷嘅民数记分为两个嘅部分。上半部咧就系关于行程之前嗰个嘅预备，而下半部咧就系行程嗰个嘅经过。而下半部嘅第一段嘅行程，吓从西乃系去到加底斯，就系记录就喺民数记十章啊十一至到三十六节，即系今日我哋要睇嘅经文里边。嗱，民数记一章一节就话俾我哋听，第一次数点百姓嘅时间咧，就系出埃及之后嘅第二年二月初一。而我哋见到民数记第十章十一节嗰度咧，就话俾我哋听咧，系第二年嘅二月二十，吓，咁即系话吓喺数点完吓人数之后嘅十九日，啊，初一去到二十啊嘛，喺嘅十九日咧，以色列民就向应许地咧系去出发啦。嗱，呢个唔系一个演习，唔系一个嘅训练，而系正式按住神嘅带领，是向住应许地出发。嗱，经文是咁讲噶，吓，第二年嘅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嘅帐幕收上去，啊，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离开西奈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这是他们照耶和华藉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这个行程呢是有几个的特性的。首先呢，这个行程是有目标的。这个目标就是进入上帝的应许地。这个行程呢亦都是上帝带领住的。因为我们看下去呢就见到呢，啊，有云彩啊，有约柜啊，这样带领住啲以色列民是怎样行。而第三点呢，这个第三点的特性呢，就是这个行程呢是有军事的目的。去应许地要赶出那些迦南人，就即是说呢一定要打仗。所以这个行程是有军事的目的。这一些这样的特性，这三个的特性，不知怎样可以应用在你的人生的旅程当中呢？请问你的人生旅程是不是有目标的呢？是不是上帝带领的呢？是不是需要打仗的呢？我们就着这几点呢，我们一起是探讨一下。或者你每天都在这里做同样的，工作，不断这样重复这样做，可能会给到你，一种很枯燥或者很烦闷的感觉。怎样在这种的感觉当中呢，是去找到目标和方向呢？我相信个答案呢，就是在认识神和明白神在你生命当中那个的照明。有人认为工作呢就是爱来，赚钱养家的，目的就是赚钱养家。有人认为工作呢就是对社会的一个贡献，这些都是啱的。但是如果你不明白工作是神给你的照明的话呢，如果你不明白工作是为上帝而做的话呢，这样你就找不到目标和方向。哥罗西书三章的二十三、二十四节就嗰度就讲到咧，无论做乜嘢都要从心里作，像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的，因为我哋侍奉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如果我哋明白我哋是为边个而做，如果我哋明白我哋点解要咁做， 难怪有人啊，佢就系煮饭咁简单啫，但系佢煮得好开心。啊，就算系清洁厕所咁简单，佢亦都清洁得好开心，因为佢明白系为边个而做，佢明白佢点解要做。另外我想问一下你嘅人生旅程系咪上帝引领住呢？你明白咗目标，明白咗方向啦，但系系咪上帝引领住你去行嘅呢？我自己就好感恩，因为喺我人生历程当中，无论系一啲好大嘅好重要嘅里程碑，或者系一啲比较上小嘅事情，我都有神清楚嘅带领。从我摆低几十年银行份工，去到教会全职侍奉，跟住喺教会全职侍奉嗰15年所经历嘅高高低低等等，都系有神嘅带领喺当中。我盼望你嘅人生都系神带领住嘅，并且咧喺神嘅带领当中咧，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两个嘅原则。第一就系神系想将最好嘅系俾你。第二，神嘅时间咧永远系最合适嘅。请问你又相唔相信呢两个嘅原则呢？神想将最好嘅俾你。我用一个例子，有一个咧就唔系好有钱嘅家庭，个爸爸咧就好喺个女嘅生日嘅时候咧就好想送一份生日礼物俾佢，但因为唔够钱，佢只能够咧系买一条假嘅珍珠颈链俾个女。咁佢送俾个女嘅时候，个女咧就好中意呢份礼物，成日都戴住嗰条嘅链啊，喺屋企又戴住，出街又戴住，冲凉嘅时候都唔舍得除低。过咗一段嘅时间，个爸爸就问佢：你可唔可以将呢条链咧，呢条颈链咧送翻俾我啊？咁个女咧就答佢，佢话：爹哋，我可以将所有嘅嘢送俾你，包括我最心爱嘅嗰个芭比嘅公仔，但系我求下你，你唔好要攞翻我呢一条嘅颈链。咁个爸爸咧就笑住咁话：咁啊，咁唔紧要啦。咁又过咗一段时间，个爸爸又问个女：你可唔可以将你呢条颈链送翻俾我啊？咁个女就答：除咗呢条颈链之外咧，我真系其他我乜嘢都可以送俾你。咁个爸爸又笑住讲咧，就话：咁唔紧要啦。直到有一日，个女自动走到个爸爸面前，除低咗佢嗰条颈链，就送咗俾佢爸爸。个爸爸就揽住个女，佢话：多谢你，我都有一份礼物送俾你。原来个爸爸已经系准备咗一条真嘅珍珠颈链俾个女。个女打开一睇，几乎唔相信，原来系一条真嘅珍珠嘅颈链。咁个爸爸就同个女讲，佢话：如果你唔除低你原先嗰一条颈链咧，你就唔能够戴呢一条真嘅珍珠颈链。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上帝可能都想将最好嘅俾你，你会唔会因为你唔想摆低嗰啲你认为系好嘅嘢，而得唔到上帝想俾你更好或者最好嘅嘢呢？曾经有人讲过一句说话，佢话：放低嗰啲好嘅，以致你能够得着嗰啲更好嘅。我唔知道你系咪同意？我之前亦都同一啲弟兄姊妹分享过一句嘅说话，我话唔好让一个好嘅生命咧，系夺去咗你喺上帝里边，喺耶稣基督里边最好嘅生命。 上帝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很想将一个丰盛的生命是赐给我们。你相不相信？你又愿不愿意信服呢？嗱，除咗上帝想将最好嘅俾我哋咧，佢嘅时间咧啊，亦都系永远系最合适嘅。嗱，我哋睇民数记嘅时候，我哋唔明白上帝点解用咗一年，大约一年嘅时间去预备呢班以色列民，但系却要佢哋咧喺旷野嗰度系漂流咗39年。我哋亦都唔明白，亦都唔知道上帝点解喺数点咗人数之后，大约19日就要以色列人出发去个应许地。点解19日呢？点解唔系20，唔系40呢？我哋唔知道点解，但我哋愿唔愿意相信佢嘅时间，上帝嘅时间就系最合适嘅时间呢？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又有没有经历过一些的事情，上帝的时间是无迟无早，就是在最合适的时间将他的心意就是成就在你的生命里面。我相信可能不少人呢都会有这个的经历。回来今日民数记这一段的经文，在之前呢，我们再看腓立比书一节的经文先，是2:13，那里就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当我们是愿意是跟随着圣灵的带领，当我们愿意信服的时候，神就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成就祂的美意。回到民数记的经文，在10:14-28，那里就详细描述了以色列众支派怎样呢是分队前行。如果你看圣经这一段的经文呢，可能你会觉得有一些闷的，就是这个支派又怎样，那个支派又怎样。去到第28节那里就做了一个的小结了。这个的小结呢，就是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往前行，就是这样。再跟着下去29-32，就记载了摩西邀请米甸人，是这个何巴，米甸人何巴跟他同行。这里呢就带出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件的事情。既然以色列人行这个的行程，去迦南应许地这个行程，既然是上帝带领着的，为什么摩西他还要寻求这个米甸人，这个外邦人来的米甸人何巴那个的帮助呢？我们有理由相信，根据一些的释经家讲，我们有理由相信米甸人何巴呢，他对旷野生活呢是很有经验的。去通往迦南的旷野地当中呢，同埋控制各个地区那里的人呢，可能这个何巴跟他们都有好的关系。可能因为这样，摩西就要找他帮助。但是难道上帝的带领还不足够？亦或是摩西的信心是不足够？既然知道是上帝带领，还要找一个人去帮他。嗱，呢个嘅问题咧，唔同嘅解经家咧，亦都有唔同嘅睇法。有人就认为摩西佢虽然系有魂主去引路，佢仍然希望得到 伙伴的支持，特别呢就是对旷野寥如指掌的何伯。摩西他是一个卓越的领袖，但是可能一个卓越的领袖面对着一个这么庞大的任务呢，他都会有一些的忧虑，所以他就去寻求米甸人的帮助。无论是不是这样，摩西在这件事上面他没有受到上帝的责备，因为上帝怜恤他，上帝亦都体谅他，重视伙伴去帮助他那种的心智。弟兄姊妹，今日你和我在侍奉上都很需要有伙伴同行，特别是那些和我们是同心合意去支持我们是一起为主作工那一些的伙伴。一方面我们清楚是上帝带领着我们的侍奉，另一方面我们亦都会是寻找一些合适的伙伴来大家彼此配搭去侍奉。这个都是一个可行的做法，亦都是摩西当时的做法，而上帝是没有责备到他的。其实从旧约去到新约，我们都见到神和他的子民之间那个的配合，并不是代表上帝没有能力去成就那些事。我们知道在神凡事都能，神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人那个的配合，人那些的行动呢，却是信心的体现。奥古斯丁呢讲过这句的说话，他说没有上帝我们不能，没有我们上帝不愿。所以纵然神是有能力去成全或者成就一切，但他仍然希望我们是能够和他配合，仍然希望我们能够参与在当中，让我们的信心是能够得着体现，得着操练。上帝爱我们，他希望我们是参与他的计划，参与他的事工。我们又愿不愿意在当中去配合呢？跟着下来第33和34节那里这样讲，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3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3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不仍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两节经文呢，是讲了耶和华的山、耶和华的约柜和耶和华的云彩。所以这两节经文强调的呢，就是耶和华在整个的行程那里那个的角色。在这头3日那里都是约柜先行，就是强调上帝那个的领导的角色，是神带着这一班以色列人去行的。那我又想问一下大家，今日你的侍奉是不是上帝带领住嘅啦？我记得我喺3年前退休嘅时候，咁喺教会一个嘅 farewell 嘅宴会当中咧，我就同弟兄姊妹分享我同弟兄姊妹话我唔系退休，我唔系 retire， 而咧我只不过咧系 retire 嗰个 tire 咧系 tyre 啊。即是说呢，我是转胎转换我侍奉那个的航道。我不再是在一间教会那里侍奉，我是按着神的带领在不同的教会，在不同的机构去侍奉。 而家退咗休三年啦。当我望翻呢三年嘅时间咧，我系好相信我嘅侍奉吓，无论喺机构，无论喺神学院，无论喺教会都系神嘅带领嚟嘅。因为我冇主动嘅系向一啲嘅教会或者机构咧。我從來都不會主動的去問他啊，有沒有什麼崗位，有沒有什麼職份啊，而是他們是接觸我跟我說有一些這樣的崗位，有一些這樣的機會，而我透過祈禱呢，我就先至是決定去接受或者是不接受。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個重點就是我哋嘅侍奉都需要系有耶和华嘅带领。除咗带领之外，喺个过程当中，我哋当然亦都需要神俾我哋嗰个嘅力量，系去做好我哋每一个嘅侍奉。喺最后嗰两节嘅经文，35和36节啊，嗰度就咁讲。佢话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嗱，兴起呢两个字呢的意思呢，就是起来攻击这样的意思。摩西的祷告呢就是叫神你起来攻击那些我们的敌人。我一开始的时候讲过，这个的行程是有军事目的的，是需要战争的。而在战争当中，摩西的倚靠呢，不是说我有几多人可以打仗，唔系有几多兵马可以打仗。摩西倚靠嘅就系祷告，倚靠嘅就系耶和华神。就算系已经系有着神嘅应许会进入迦南地，就算系有云柱火柱系带领住引领住佢哋，摩西这个伟大的领袖都绝对不会是掉以轻心。他每一步都以祷告去呼求神的赐福，呼求神的保护和同在。他提醒以色列民，上帝才是这一个的行程的领导者。弟兄姊妹，今天你的侍奉又是不是神的带领，你又是不是配合着神那个的带领，你用行动去实践神那个的带领，而在个过程当中，你又有没有付上祷告的代价，是去传言去依靠神呢？当葛培里牧师他回天家的时候，有很多关于他嘅生平嘅事迹係好激励嘅信息就係、是、不断咁样喺个互联网嗰度呢係流传。其中呢係有一个信息呢，就叫做葛培里牧师侍奉的秘密。你知唔知葛培里牧师侍奉嘅秘密係乜嘢呢？我相信睇到呢一个嘅标题嘅时候呢，好多人都好有兴趣一个当代最伟大的布道家葛培里牧师，他的侍奉究竟那个的秘密武器在哪里呢？在他太太葛培里牧师的太太 Ruth 终于呢就将这个秘密呢就公开了。在葛牧师是回天家之后，他将这个秘密 是公开。他说在1949年，当葛培里报道团去洛杉矶那里去报道， 有一位姊妹，佢系自动咁样去到报道嘅场地咧，系为葛培理牧师同埋佢嘅侍奉团队咧，系去祈祷，求神高抹葛培理牧师嘅口，勇敢嘅去宣讲神嘅道。呢、这个姊妹话，神将呢个嘅祷告嘅负担咧，系摆喺佢嘅心里边。佢会喺报道会之前佢祷告，喺葛培理牧师宣讲嘅时候，佢又会祈祷。喺佢呼召嘅时候又会祈祷。从嗰一次开始，呢位姊妹就跟住葛培理报道团去到唔同嘅城市，去到唔同嘅国家。每一次佢都系静静嘅，就喺后边坐喺后边嗰度，系去祈祷。弟兄姊妹，你嘅侍奉又有冇人系喺你嘅背后，愿意系付上呢个祈祷嘅代价呢？或者你自己又有冇系藉着祷告系得着呢个侍奉嘅力量呢？一开始嘅时候，我话呢个系旷野嘅行程，以色列民旷野嘅行程系有三个嘅特性，有目标，有神嘅带领，同埋有军事目的。咁对于我哋嘅人生嘅旅程呢，又有啲乜嘢嘅启发呢？第一点，你系唔系知道你嘅人生旅程嘅目标同埋意义呢？唔少人是会因着工作的忙碌，或者他每日都有一个很忙很忙的日程表，而在忙碌的日程表当中，他们会迷失了，他们会忘记了那个目标和意义。第二，你是不是行在神那个的引领当中，而愿意信服他的带领，以他的同在是为最重要呢？第三，全福音就是一场属灵的仗。福音就是要你将你的价值观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呢是分别出来。所以当你要活出福音的时候，当你要全福音或者活出福音的时候，你的人生其实就是面对紧一场一场嘅属灵嘅仗，因为你嘅价值观同嗰啲未信耶稣嘅人嘅价值观系完全唔同嘅。咁你又愿唔愿意跟随神嘅引领，靠住佢嘅说话，靠住佢嘅灵去打呢一场属灵嘅仗呢？让我哋同心低头祷告。亲爱恩主，我哋感谢你，因为福音系你嘅大能，系要救一切相信嘅。当我哋传讲主你嘅福音嘅时候，愿意主你俾我哋能够刚强壮胆，叫我哋能够将福音系讲得清楚明白，亦都让福音唔单止系挂喺人嘅口边，而系真真实实嘅在人的生命当中是活出来，就由我们每一个信已经信了耶稣的人去开始，我们将福音是传给更多的人。求主你使用我们每一个，让我们都能够真的成为福音的出口，将主你的爱是传开，让更多人是能够得着这个的宝贵的救恩。求主你带领住我哋，我哋愿意信服，愿意跟随。多谢你听我哋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阿们。